锵锵三人行，等我先哭一会儿。哎呦我的天哪！哎，这个， 我是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着了啊！这个，要不是因为咱们凤凰二十大庆，这个锵锵十八小庆，我绝不能排出这么绝杀的阵容，是吧？ 对，两个此生你的挚爱都在这儿陪你。 哎呀，我们这个锵锵的那个微博里都炸了，哎呀，都要哭啊！说这三个人就要凑一块儿啊！ 那大家有没有高喊在一起，在一起？ 高喊的是终于有真正的锵锵三批行了。而且就说哎，我看看他们的要求啊，要求是什么，你看我 怎么拿这么点破纸机呢？ 这是下两集的那个嘉宾的资料。哦， 下两集这么厚 啊，他就做功课。 咱们这俩集我就在那个厕所拿这个手指写了一点啊，写就是说 你们家纸够硬的。 好，说这个啊，大家想听听什么啊，两个人一人一句狗东西，骂文涛，想听听。 不是这个叫狗东西， 对，这个太文绉绉了。我们那骂的不是我们那爱称，的确没办法在屏幕上说。 然后呢，这个各满足他们一下嘛。你平常怎么叫狗东西的？ 你看我们不是这么叫的呀， 不是这么叫的， 那叫什么？怎么叫的呢？ 问题是你能用吗？ 啊？ 问题是能用吗？ 我给你消音，你都叫什么呢？啊 咱们俩能说吗？你说， 我们在心里默默的就深情的 默默的深情的 啊， 这样。昨天我在群里面不是发了一个吗？我是用了一个那图标，第一个画了一个狗，第二画了个太阳。 对，我们平常打电话都是互相间都是来这个，但是今天到这儿来呢，首先是要比比阔，是吧？这个 比阔， 我就跟你说，这个鲁豫一来往这儿一坐，就说哎。你们这桌上干嘛铺报纸啊？ 这是我不懂，为什么要铺报纸，而且这有声儿、 哎。那你为什么今天穿的薄如蝉翼呢？ 哎呦，主要许戈辉来，我拼了。 为什么许戈辉来拼了呢？ 那天咱们排庆的时候，咱们不都穿，我们都穿晚装嘛。然后许戈辉晚装外面穿了一个那个西装。我说，哎呀，我说你今天这么的那个温婉是吧？特婉约，然后特别文雅， 端庄， 特别端庄。结果好上台之前把那个西装啪一脱是个抹胸。 有咱们看看这照片，哎呀大家看看我的奇人之福啊，看看我的奇人之福，你瞧瞧哎呀，挽着一个拉着一个。 这一张我不是最感动，就是那张， 嗯， 就是你牵着我们俩，对，反正有一张我看特感动。 对然后、这个、 就那张特别有那个执子之手那样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一走到后台，鲁豫就开始说：“哎，许戈辉挺有心机的哈，一上红毯把外套脱了。”哎，今天你怎么评价呀、啊？ 没有，所以今天呢，这个我一来到，我一看鲁豫，我说糟了，今天我没防住。 后来我一来之后， 我失手了。 但我一来之后，文涛跟我讲一句话，我有点后悔。他说主要是拼腿的是吧？你们 没错，我们这儿的女嘉宾过去拼腿，您这儿来拼。凶，你真是越没什么越偏什么。哎，对，鲁豫，这今天到这儿来了啊，咱们这个满足一下咱们这个网友，我就拼把老脸啊。你要不爱回答呢，你就一口啐我脸上。你能不能在这儿正面回应一下你瘦的问题？ 我瘦怎么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社会各界呀一直都在说为什么这么瘦。 我就挺瘦，那又怎么了？ 你没法再胖吗？ 我好像还。真是这么多年就一直这样，你看我吃啊、哦、你老说我不吃，这人最烦了。我所有不吃的谣言都是来自于窦文涛，就是因为某一年你是一个什么节目，你说我就吃什么七粒米，然后从此以后大家就觉得是不吃的、 哎、我为什么确实记得咱们过去同吃同住的时候，在香港的时候，好像有一次咱们仨是在说这鲁豫今天吃几粒饭呢？ 鲁豫是吃的特别精致，就是那种细嚼慢咽，所以他我们就当时就很夸张的说鲁豫是数着米粒在吃饭， 他的意思是我吃的慢、 对 哦，对对对， 他吃菜吃的很多， 对啊， 你看这个谣言一直传到现在啊， 就是 这个， 所以你今天必须得充当一下谣言粉碎机的功能。 对对对，粉碎 自己要、 他那天说了，说不是七粒是二十一粒。 对对对，这咱们就咱们台庆，所以各节目互相串门。我觉得我吃亏了， 怎么呢？ 咱们那好故事都在你那个《鲁豫有约》里昨天说了。今天说什么呢？ 我们的故事还说得完吗？ 对呀、 对呀、我们还 many many to go 呢，还要。 那你说说，你说， 说什么？ 说点什么呀？ 那你今天不是特别希望大家那个称赞一下你穿的衣服吗？ 没错，为了你们俩来，我穿了我最贵的一个衣服。行， 再没有文涛某一个时刻会有一个巨型，他这个时刻这一时期的巨型就是这是我最贵的一件衣服，你的每一件衣服都是你最贵的。 这的确是啊，这真的是最贵的。我一直压箱子底儿，头平生这是处女穿呢、 你们俩来了，我头一回为了迎接你们穿上的。 文涛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那个衣服啊，这个最新季的时候， 他不穿， 对，他把它买下来，以全价把它买下来。然后呢，就一直等到人家打折， 等到衣服打折，对， 打到两折的时候， 哎、说的 有钱就是任性。 说的感觉你们还挺了解我啊。 那当然。 咱们来一个那个什么快速问答啊。 嗯。 我发现这个对你们对我的了解程度，人家这个网友想测试一下。 嗯。 说这个文涛一般晚上几点睡觉？ 文涛 睡眠。 哎呦，还真是了解我。真了解我啊！ 一个这么琢磨的人，晚上能睡着觉是没有天理的。 我，你知道，我到今天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 为什么？ 能想象吗？72个小时，因为啊，我过去一年呢，就是靠着那个拿这个喝酒当安眠药啊。 对对对，他从喝一杯可以睡着，到喝两杯，到三杯能够酣睡，最后是醉倒的。 对啊，我现在想 和他住在一起，但是我知道他这个。 对，我现在下决心戒啊，戒了那就真的是目光灼灼呀、啊！现在就晚上就瞎琢磨事儿呢。哎，我就是说这个20年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你们俩说说。 意味着什么？但我改变挺大的，我觉得。 20年，如果说20年前想今天哈，那个时候我觉得活过40岁都是一件挺无法就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儿， 嗯， 就是40岁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简直哇，那得多遥远，那多老了。但是现在哈，你知道我和我女儿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嗯、我妈妈还是像青春美少女吗？ 就 其实是越活越没有年龄感。 而且你看刚才咱们这个在化妆间的时候哈，就说鲁豫要一个那个暖宝宝， 嗯， 对吧？我们俩就聊起来了， 嗯、 就是说。你看你现在有时候觉得手脚冰凉， 嗯，我一直手脚冰凉、 那个、对对对，歌辉就说你看文涛像我们这个生过孩子的他就不一样，就原来我也有手脚冰凉， 嗯， 他说自从我生了孩子之后这个血脉畅通啊，手脚都热乎乎、 啊、真的、 啊、你看鲁豫现在还是手脚冰凉。 你们俩聊这么细致的问题呢？背着我 我为了在你之前我就 有点结巴了， 故意跑到文涛的化妆间化的妆、嗯、 你看他这小心机， 对啊， 在各种地方。 对，其实这20年对于每一个女人肯定意味着不同，但是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只有一场战斗，那就是争夺文涛。 好，咱们可以看看当年，看能不能勾起你们点回忆的照片来啊。嗯、瞧瞧、 哎， 这是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鲁豫，你当时为什么是这个眼神呢？ 这是因为经历过直播好几十个小时之后，人都木了，所以目光有点发直。这是好像是那个香港回归那次直播吧，我记得。 香港回归 应该香港回归97年直播， 对。 然后当时我记得是直播多少小时吗？ 60个小时。 对。 哎呦，这个。 哦，这我记得。 对对对。 这是 我们两个走进西藏。 走进西藏，中间那个孩子，你看。 对，从人家父母那儿一把夺过，但是所有人都说这特别像哈，特别和谐， 那真像。你再看下边，呀， 这是什么？ 这是 完全 想不起来了。这有点那个什么宋美龄的范儿出来了，是吧？你再看下边，这是飞越黄河，看到吗？飞越黄河， 这你们俩有点貌合神离的哈。 嗯，对对对。 为什么飞越黄河咱俩没去啊？哦，就你们俩。你看许国辉老师特别那个慈祥的看着你， 对对，哎呀，真是，这是当年的金童玉女啊， 哎、 这一下子， 不是你跟谁是金童玉女呢？是跟他还是跟我呢？ 不是，我觉得啊，真是就是说是怎么说呢？日子过好了之后啊，咱们就不亲近了。 但是你跟我们不亲近了。 过去我们的亲近啊，完全是因为凤凰的条件非常简陋造成的。 嗯， 你比如那个时候咱们去这个西藏。 嗯 嗯， 你没法不亲近呐、啊，住的那都是几十块钱的招待所啊，你知道吗？ 对呀、啊，而且那个去西藏的时候呢，是先要到成都先过渡一下。 嗯， 在成都的时候，我和文涛那天特别的纠结，那个因为我在跟文涛商量， 嗯、 我说咱们是不是给凤凰省点钱住在一间房里？因为我们第二天早上好像是6点多的飞机， 嗯， 就一共这一晚上大概睡不了3-4个小时。 嗯， 我们说就这么短的时间，如果要是住两间房，得花2笔钱。然后文涛就说：“这合适吗？”然后我们两个就真的特别纠结，说如果回去报销， 嗯， 报一间房的钱，人家会怎么想？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在为台里节省经费？ 嗯，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当时就想了想、啊、我说他们难道真会觉得我们是为台里节省经费吗？ 但你当时心里想的有没有想一点别的 啊？ 有没有一点点别的？你心里 1%？哎， 我你得多悲哀啊！ 你不用安慰我，连1%我都没，当时我都没有体会到。 哦，后来还有个事儿，晚上停电，你跟我讲过晚上停电，然后你特别害怕。 那是在西藏，那个时候就两间房，只能他一个女的住一间房，另外三个男的，我跟那个摄像导演还加 赵刚，还有什么陈勇， 对，还加床。三个人，三个男的，结果许国辉非要凑来跟我们三个男的一块儿睡，半夜里又敲门。 不光停电，那个小客栈是没有锁的，那个门上是没有锁的， okay. 就是说谁一推门就进来了。 所以他就抱这个枕头，我说我们自己带着枕头来的，就三男一女睡在一个房间里。 那在成都那天晚上，你们俩后来同处一室，怎么过的那晚上呢？ 哎呀，那天晚上激烈的我都失忆了，好像。先去一下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昨个咱们在鲁豫有约那儿，我就说了，我说我跟你们俩，一个叫我跟歌辉是共苦之情，跟这个鲁豫是同甘之情， 还真是。 他就有，刚才鲁豫就说歌辉真是有这个大婆风范，是吗？ 大婆风范都是比较吃苦的嘛，就跟先生一起打拼，该吃的苦都吃了。 对， 然后当那个他稍微一成还没成呢， 对，我 把 那 脚踩开。 而且鲁豫一直到现在都是咱们这豪门。我就说，哎，你就说昨天去你那节目，他们拍了那个微博，我们那个锵锵观众都说文涛别哭， 为什么呢？ 就是说啊，说18年这锵锵你们就在这个绿幕这儿录啊，说跑到人鲁豫有约那儿，他鲁豫你就是凤凰的美军，你知道吗？我们这都是八路军。 八路军，尤其 你这个棚多好啊，你这是在凤凰大楼里面的棚，这个棚是很贵的，我们想租都是租不起的。 你那都是实景啊。人家而 你们其实都没有我苦。最早拍名人的时候哈，那个当时呢，就比如说出个差，就不要说出国了，为了节省经费，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只有一部机器，只拍嘉宾。那我的怎么办呢？我还得提问，我还有反应镜头。等所有嘉宾的部分拍完了以后，我要重新来过，对着把那个镜头再架到那边去，我再重说一遍，我得记着我问过了什么问题，我做过了什么反应，包括连笑我都得再演一遍。所以在凤凰的早期，我是演员来着。 这太难了， 真的。 不，郭辉直到今天还这样，你知道吗？ 现在不会了吗？ 我跟你说啊，我就替他跟这个凤凰这说，郭辉自己掏钱呢，你知道吗？刚才我觉得我这大婆呀，比我还穷。刚才来就我们这儿给点车马费，郭辉颤颤巍巍，你们这儿还给钱呢？说他们那个名人面对面连车马费都没有的， 就我们好像也没有车马费。 不，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嘉宾都是这个很有社会地位的嘛， 他不需要 啊。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人家的那个助理啊，什么什么化妆，人家总有些开销嘛。但我们没有这笔经费。 但我觉得这种苦其实还好。要说苦的话，我觉得我现想我最苦就是坐早班车那时候那种苦，那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对，哎，鲁豫那个时候还算是，哎，人鲁豫在业务上有贡献， 好多年呢， 叫做什么呢？他开创了一个叫说新闻嘛。 不是，那我倒不那觉得什么，我觉得我特别牛的是我能连续那么多年早起，那很恐怖。哎， 你知道吗？就这两天不是凤凰密集在做20年的庆典吗？然后我妈妈还跟我说，她说我还记得一件事儿呢。我说什么呀？她说我记得那时候鲁豫早晨大概4-5点钟的时候就给文涛打个电话，然后文涛迷迷糊糊的就说啊怎么了？鲁豫说没什么，我就告诉你我上班去了。 对， 这事没有发生过。 这就是香港农民的生活嘛。 这事没发生过吧？ 但是你想，我妈妈都知道了，不知道被哪个大嘴又说出来了。反正 发生过吗？ 我现在想起来跟你们俩的有些事情啊，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是如在梦中，就人有时候这个记忆啊，它会重组。有的是我们当段子当笑话说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呢，我就以为是真的。 是， 比如说那天晚上我们俩究竟有没有睡在一个房，我就好像 就是进藏之前哈，我现在也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就是那种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们两个在那儿使劲的商量啊讨论，文涛还时不时的就下意识的摸摸那个小军挎那个布包，因为那里装着我们所有的差旅盘缠，就是那些细节的动作我甚至还能记得住，但是究竟我们两个最后是在一间房里过的夜还是两间，这个结果 还是太激烈了，失忆了。失忆了。 我觉得最大的 可能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 还讲讲同甘，你脑子里回忆起来的跟我有什么美好时分吗？ 咱们俩去出差的地方，咱们去了一次肯尼亚。 哎， 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 Allison， 哎，脑门，我看见他这个脑门，我想起来了。 的脑门， 因为那个肯尼亚的那个就是他是黑人，是黑人， 对啊， 他的特点跟你一样，也是个大脑门，你记得吗？ 你说那 Allison 是吗 ？Allison， 我能说吗？ 可以说。 肯尼亚一个非常美艳的一个肯尼亚电视台的女导演 啊， 就爱上了文涛。 也不能说是爱上， 就是爱上了， 对对对， 就是爱上了。 不是我就发现这个英语啊，对，我的英语老师是鲁豫，对吧？就是原来我们一起去美国呀，对吧？基本上我第一天好像还靠他，第二天我自己已经能够 就 Allison 去了， 但是又不理你了， 对对， 我实在受不了了。他从早到晚就盯着我 啊，coconut juice， 对 coconut juice。 我因为我到哪儿我也说不了英语，我就得跟着他。跟着他一直到半夜十二点，在我面前把门关上，还跟着我。就是说，跟那个 Allison 在肯尼亚，他们在弄那个晚会。 对。 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妇女呢，这位女士呢，每天在游泳池旁边躺个那个躺椅就躺着。 你知道黑人女孩的身材特别好，就是她是那种属于要哪儿有哪儿的。我是晚到的，我一到那儿，我特别敏感的一个人嘛，我没有几秒钟我就问那个高燕导演，我说文涛，我说这女孩是不是喜欢文涛啊？他说对， 她不是喜欢，我发现啊，我有时候能碰见一些世界各民族苦大仇深的这个妇女了，她就开始你像我这个英语最后能跟她聊到什么程度啊？我说 Allison。为什么你的额头有一道疤？ 哎，有个疤吗？我都没。 英语疤是怎么说的 ？Scar。 那你怎么问的呢？当时。 对，我就居然能够问出来，我有一个 scar。 他可能是你的额头。 我说咱们有一个 scar， 然后。 额头他都不会说。 Allison， 额头你会说吗？ 艾丽森慢慢说啊，艾丽森就是说他们那儿好像是可以找两个老婆的。 知道。 对，他们那儿可以找两个老婆。然后呢，他说他这个是曾经被他的这个老公。对，但是后来聊到哪儿啊，他说他喜欢找个中国人，他不是说爱上我，他说喜欢找中国人，为什么？他就说我的上一任老公把我从二层楼还是三层楼的阳台上扔下来，就是留下这么一个疤。咱们这个昨天在他这儿聊，我就发现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到后来啊都变得很专业了，也就是说呢老想把节目做好，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最快乐的是20年前，那个时候呢没想把节目做好，就是借着工作去玩的，我觉得有个特别大的不一样，因为你现在压力就很大，你比如说鲁豫要做鲁豫有约，有收视率啊，或者什么这个观众喜不喜欢，咱们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可能也没多少人看，因此去一个什么地儿，比如说你看咱俩说去西藏，这个节目拍成什么样其实不大有所谓，它更重要的就像是一帮青年男女，他就借个由头去玩，到了那儿啊又会碰见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哎，我觉得那个感觉为什么觉得是特别快乐啊？ 对，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精细的专业分工，所以各种类型的节目就火在一起，就那么几个人嘛，所以文涛从新闻到娱乐到这种这个行走式的什么都做，我们也是拿到什么节目就做什么节目。 当时真的比较容易快乐，一说什么去个什么，像你们说去个西藏，然后咱俩说去个肯尼亚，就觉得特别兴奋，因为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现在让你去哪儿，你会想啊，要去那我这边节目怎么办？就是你快乐的。就变得很难， 门槛就高了。 对， 对了， 就怀念那时候。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就好像感觉是，帅哥靓女，对不对？靓女是你们了，对吧？ 帅哥是你。 对，到处去玩啊，他这么一种感觉，我觉得再难拥有了。现在你 再有了。 当然，你看你现在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啊，你就觉得重任在肩，你觉得要把这个节目做好。我记得那个时候主要想的是怎么玩好。甚至你像老板和院长，就是怎么吃好，是吧？好像那是一个主要的目的，还跟着我们去吃，到哪儿去吃？我觉得那个还是那样活着， 没有压力。我记得我当时咱们刚到香港做节目的时候，香港人根本不看凤凰嘛，因为他们普通话也听不懂。 对。 然后记得有一次我打车，然后一个香港司机特别早，他说：“你是那个凤凰卫视的。”我特别吃惊，我说你懂那个普通话吗？他说一点点。我说那你为什么看凤凰的节目呢？我说一般香港人都不看。他说我不是一般的香港人。我说我说那您是？他说我是跳弗拉文戈舞的，我是舞蹈家。 哦，那他为什么还开出租车呢？ 不知道，就可能是因为生活嘛。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有什么观众谁看，所以就没有压力，就比较容易快乐。 所以那个时候在香港的出租车司机都这么浪漫是吗？ 嗯。 但是后来香港的出租车司机也变了，你知道吗？ 对。 就是满口牢骚。我前一阵碰一香港出租车司机有意思。 嗯。 就是你也会感觉到香港好像在改变，你知道吗？就是 嗯。 比如说我说去兰桂坊的一个地儿， 嗯、 他觉得他这个路很熟哈，他我过去开跑车的，咔咔咔一路，他们就但是就堵在那个红磡那儿，就过不去，然后就开始骂起来了，就、啊、香港政府现在就不作为，说这个时候都快过年了啊、嗯，应该向北京学习嘛，应该向上海学习。我说学习什么呀、啊？他单双号限行，然后发了一通政治牢骚，然后呢，噌到了兰桂坊，最后一个小时才找着那条街。他说路都改了，我找不着了。香港的司机 这是跟以前不一样， 对， 以前香港人没有这种就戾气是没有的， 嗯， 是比较温和的。你看现在， 对对对， 所以 我在北京碰到过出租司机， 嗯、 就是我坐的他的车，然后我当时还记得，就是天冷，戴着帽子，戴着墨镜，然后我上车刚说了一句"师傅去哪儿哪儿哪儿"， 嗯、 他就唰一下从那个后视镜里说。嗯你是原来在央视的那个主持人、 嗯、 后来去了凤凰 嗯， 然后哟我说我就这么一句话、 嗯、 他说后来去凤凰你去了凤凰的前两年我还能看见你的节目、 嗯、 后来他说我搬家了我就看不着凤凰了那这话说就有十几年跨度了、我说那您还能认出我来 嗯， 他说你一开口我就认出来了哎呦我当时我就觉得特感动 嗯， 这是咱北京的出租司机 哎呦、 啊、 脸是变得认不出来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刚才就说到这个从你的胸说到歌辉的脸 真烦人 有才能说呀 是 不是就是我就说 没有 我们都不漏 真的勇士、啊、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就这样了咋着吧 你说的是什么部位不是我就说我就特别感谢歌辉爱鲁豫你知道人家歌辉哎、昨天在去你那节目在化妆间就当就讲啊歌辉现在都是讲究到这个地步、 嗯、 他说啊能不能这个锵锵三人行和鲁豫他最好就合成一天他说这样呢我就化妆一次 嗯 他说你知道我、 嗯、 今天我很感谢歌辉他说我单为了你做你这个我今天就得化一次妆我说你们整天 化妆吗这不是讲究 谁不是 吗我是一个特别不讲究的人 这点我也是 这是我不讲究的 这点我能够理解他 不是但是 因为只要不做节目我们肯定是不会就不化妆的 对、嗯、我当时差点有一句话我想夸他但是后来没出口幸亏没出口因为我一下想起来我跟他说我说你看这个女人的脸呢、啊、真是、 嗯、 我说那个你像故宫里的那个藏画啊展出一次就折损一次，所以尽量少展出。 来， 我当时 戳他一下。 我当时本来想说，我说歌辉，你的脸保护的跟古画似的。后来我说这太不合适了。 不是，你看刚才那个鲁豫的那个动作哈，就他总是比我先听出这画中的玄机。我一般就是这样，还在那儿高高兴兴的。 许荣辉是属于反射弧特别长的人，他属于那个处于沉浸在某种情绪当中，我一般都有反应了。 不是他看出他是。哎，怀念当年的我曾经以为歌辉是个很爽的很豪气的人、 嗯、 不是很把这个相貌放在心上的你只给我那种印象、 嗯、 但是你看昨天我这么一说呢、 嗯、 我说其实你现在皮肤很好啊他说哎呦文涛你不记得当年我那吹弹可破的脸 对我问他我说文涛二十年前你仔细的凝视过我吗 没有他以前看咱们说的眼神是飘忽不定的 对对对 基本上是望向你之后其实是穿过你望向你身后的某个地方 那不是把你当空气了吗 是这意思 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嘛 当我们空气、 为什么呢 我们不是你的菜啊 嗯，不能这么说 是这样说那怎么说呢 我觉得啊当时咱们那个感觉就是哎呀就是你站在我面前啊但是我却不能说爱你那样的一种感觉 得了吧 算了吧 觉得咫尺天涯 得了吧 文涛、 啊就是、 你记得那个时候经常我们晚上就说哎文涛走走走咱们一块吃饭去、 嗯、 然后你就推三推四就捡着各种借口后来我们就说文涛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但是我们两个突然间就觉得很受伤的时候我们也是色呀 对对对对对 他其实最过分的一次是我们都坐下都点完菜、 哦、本来他应该是 上 我们要 菜了 对 然后你突然有一个电话好像是广州或深圳某小女孩来电话然后你就走了、嗯、 真的吗 真的 这我不能吧 绝对是真的 那你怎么知道是女朋友来的电话呢 因为你什么都不避讳我们俩你什么都说这你最可恶的一点就你什么都说 而且你在那个比如说 过后抛弃人家或者被人抛弃以后，你还会找我们诉苦，对吧？ 我们 还 会 装了很多， 我们会敞开怀抱，让你投入母亲的怀抱。 哎，我当时怎么没下手呢？明摆着哈。哎，这个明天再说，这个明天再说，这事情很有意思哈。这是 也说明你当时的审美是很有问题的。 胡说， 你一直以来对女人的审美是很有问题的。 没错，他给我介绍过一个、 那个时候 他给我介绍的那个，哎呀，就别说了。不是，他非要让我跟一个女的吃饭，你知道吗？然后跟我说是个美女。 不是，是有一个女孩特别喜欢文涛，跟我说了好多遍。